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八集。燥热的午后，云建威被屋外莫名其妙的鸡鸣吵醒，他打着哈欠起来，他睡得口干脸热，咂巴嘴，起来洗了把脸。家里这会儿没人，云建威就自己换上齐峰的衣服，从小钱包里翻出爸爸给他的零钱，揣着两枚钢镚儿出门买雪糕吃去。外头天热，他戴着大草帽一路寻到小卖部。他刚买好雪糕，就听不远处自行车叮铃当啷过来的声音。他转头一看，只见杨家鹏和他的几个朋友骑着自行车过来，一个个看见了他都露出各异表情，尤其杨家鹏眼睛立马就瞪起来了。云建威拆了包装纸，咬一口雪糕，站在小卖部的屋檐下阴凉地里望着他们。 鹏鹏哥哥，这么热的天你们去哪儿玩啊？ 杨家鹏一照面差点被云建威气死，亏他还有胆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他打招呼，还好意思叫他鹏鹏哥哥，绝对是故意的。杨家鹏瞪着他，我们要去山里，你别来。 那山是你家的地啊，你不让谁去谁就不能去了。 杨家鹏真没想到他一个人也敢这么嚣张，正要撸袖子揍人，却突然想起什么，顿了顿，怎么齐峰不在家没人陪你玩了？杨家鹏话锋一转，那你来啊。云建威还没说话，旁边就有人不爽开口， 带他干嘛？城里来的小孩带的身边烦死了。 本来云建威也没想和他们玩，然而这话一出他也不爽起来。 城里来的怎么了？有什么好瞧不起人的？谁还没爬过山了？ 杨家鹏心中窃喜，面上故意装作不屑。 咱们这儿的山和你们城里那种小山坡可不一样，我们这儿可是自然保护区，你要进去铁定迷路。 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去过多少景区和保护区，原始森林我都去过，这里的山算什么呀？ 哼，你就编吧，你就是不敢进山。 我才没编。 那你有本事我们上山 去就去。 杨家鹏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扶正自行车， 哎，那行吧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，勉强让你坐我车上吗？ 我才不坐你的车。哼。 云建威哼一声，随便找了个人的自行车，自己也不认识那个哥哥，半点不怕生就爬上去坐好，还兀自吃自己的雪糕，把对方弄得手足无措。其他人都完全不明白杨家鹏为什么要带着云建威，但既然杨家鹏这么说，他们也没多想，反正多一个人不多。实际上云建威一坐上车就后悔了，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为了不落下风而非要与人一争高下，结果杨家鹏一激他，他就马上暴露了原形。可车都坐上了，又不好半途跳下车说自己不想去，那不就正好落到这胖子口里了。纠结中，他坐着人家的自行车抵达了山脚下。山中阴凉，云建威跟着他们走上山路，看周围林木深深，又安慰自己来这里乘凉还不错。山中有一处蜿蜒溪水，水浅而清澈，溪中有小鱼小虾，今天正巧没什么人，几个男生迫不及待甩了鞋踩进水里玩。云建威也好奇靠近，只是他看这溪水都到他们的腰了，自己个子不高，不知道踩进去能不能站稳。 爸，你能不能下水啊？ 王家鹏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云建威身边，他还没脱鞋，只抱着胳膊看着他。 我可跟你说好了，这水没你想的那么浅。 我 自己看得见。 你干脆把你哥叫来，叫他陪你，我们几个可顾不了你。 哥哥出去了，不在家。 杨家鹏心想，这可太好了。他装作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齐峰又去找王叔他们了，那他们现在不就在那儿吗？杨家鹏转身一指，云建威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只见不远处山坡上树木掩映下露出木屋一角。杨家鹏有模有样道：那就是王叔他们平时上山歇脚的地方，只要他们进山，他们就去那个屋子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爸叫我给他们送过红薯和水，不信你去问齐峰啊。 那哥哥现在在那屋里头吗？ 哎呀，上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。 杨家鹏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，心想你小子今天总算落我手里了，一边装作很不耐烦的样子。 哎呀，我带你上去吧，齐峰在就最好，让他带你玩，我反正不想带。 云建威目测了一下去木屋的距离，很自信地说： 这么近，我自己就可以过去。 你确定吗？ 我自己过去。 云建威已抬脚往山上走。 哥哥不在的话，我就再下来找你们。 行，那你自个儿上去吧。 云建威自己往山上去了，杨家鹏看着他走远，立马转身往小溪边跑。 起来起来，都走。 其他人莫名其妙，杨家鹏飞快把岸边的鞋子裤子全捞起来。 哎呀，赶紧的，不然那小子要回来了。 一群人硬生生的被他从水里赶起来，有人哭笑不得。 干嘛？你要吓他？ 给他点教训而已，上头那木屋就是个空的，等他回来再看见我们都不见了，他肯定要吓得哭，而且我保证他找不到回去的路。 他们来的时候是骑自行车来的，村里离后山有一段不短的距离，山中弯弯绕绕，加上外头天又晒得慌，到时肯定要把这娇气包折腾一番。想到这里，杨家鹏就乐得偷笑，催着朋友们赶紧跑了。那木屋的确是个空的，云建威好不容易爬到山坡上，到了木屋面前，看见一屋破败荒凉，就知道自己被杨家鹏耍了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如此聪明的脑瓜也会掉以轻心，被杨家鹏那个笨蛋胖子算计，一时又气愤又懊恼，转身就气冲冲回去找人。他噔噔跑下山坡，正想着如何好好把杨家鹏对一顿，下一刻他就一脚踏空，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云建威叫了一声，慌忙拽住灌木枝，可紧接着他身下一空，摔进了一个坑里。一阵天旋地转的扑腾后，云建威眼冒金星从坑里爬起来，顶上的落叶扑簌簌地往他头上掉。他往头上看，这是个两米多高的洞，得亏洞有坡度，且里面积了厚厚一层落叶，才没把他摔得太惨。饶是如此，他也扭到了脚，脚腕一阵钻心的疼，云建威不得不用僵硬的姿势坐在地上不敢动弹。他小心抱起自己的腿，疼得眼泪汪汪的，咬牙在心里痛骂害得他摔得灰头土脸的杨家鹏： 有没有人在上面？ 云建威试着呼喊，自然无人回应。他沮丧低下头，冷不丁见旁边的叶子堆好像动了一下，他马上噤声，睁大眼睛抱住自己的腿。一阵沙沙声响后，云建威眼看着一条褐色的小蛇从叶子堆里慢吞吞滑出来，尖尖的脑袋转向他，忽地吐出蛇信。云建威用力吞下口水，脑子里一团浆糊。